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我们来关注北京具体的天气。今天下午北京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 35%。 今天夜间北京多云转阴，山区有小雨天气，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 90%。 总的来看，提醒大家今天外出要做好健康防护，驾车出行注意交通安全。接下来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北京路面上的情况。 路况信息。 北京时间的16:30，为您来刷新一下目前的路况信息。提醒广大的司机朋友，西四环的南沙窝桥以北南向北方向有事故，后车行驶缓慢，京通快速出京方向四惠桥到远通桥，进京方向远通桥到高碑店桥车辆行驶缓慢。也提醒司机朋友在外行车保持安全的车速和车距。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加油站，也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加油站。健康加油站。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全人群、全方位、全生命周期，健康北京如何保障人民健康？ 自己作为健康第一责任人，自我健康管理该如何落实到位？ 健康科普专家直播间为您答疑解惑，欢迎收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与北京市健康工作促进委员会办公室联合推出系列访谈《健康北京》。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和收看今天的健康加油站节目，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曹宇。今天的节目为您安排播出的是健康加油站健康北京系列访谈。本系列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现在大家伙对于自己的健康关注度越来越高了，现在呢马上又到了流感的一个高发季节了，很多朋友都知道这样的一个季节要开始准备接种流感疫苗了。其实关于疫苗的接种啊，大家伙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和大伙好好的来说一说关于疫苗的那些事儿。关于疫苗，很多朋友都非常关心，接种疫苗之后真的能够后顾无忧吗？甚至有家长觉得疫苗能不打就不要打。北京的疫苗采购有什么样的标准和要求？大家伙对于关注度极高的九价、HPV 疫苗等二类疫苗，是去医院接种还是应该去哪儿接种呢？健康加油站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健康促进工作委员会办公室联合推出系列访谈《健康北京》，为您邀请北京市疾控中心免疫预防所副研究员季文燕、朝阳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医师白云化做客直播间，和您说一说关于疫苗您应该了解的哪些事儿。今天的健康加油站呢，和大伙儿一起来说一说关于疫苗的话题。这样的一个话题可以说每一个朋友都非常的关心，因为我们知道不光成年人需要接种疫苗，很多的小宝宝新生儿其实从出生开始也要接种各种各样的疫苗。这疫苗接种的过程当中到底有哪些是需要我们特别注意的？接种了疫苗之后是不是我们真的就能够高枕无忧，再也不会得这种病了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邀请到了两位嘉宾跟大伙儿来详细的说一说聊一聊。我们首先有请这个季研究员和我们的 白主任跟我们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先打个招呼吧。来，纪研究员您先跟我们的听众网友打个招呼。 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那白主任也跟我们的听众网友打个招呼。 好的，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非常欢迎二位嘉宾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的广大听众朋友一起来交流一下关于疫苗的那些事儿。二位呢都是在我们的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从事跟疫苗相关的工作哈，也想问问二位，在日常的这个生活当中，是不是这个亲戚朋友也有不少的人跟您二位打听关于疫苗接种的事儿啊？ 这个是有的。 这纪研究员深有感触哈，想问问这些纪研究员，一般跟您打听这个疫苗的事儿，打听什么疫苗的比较多呀？ 打听的是我到什么时候应该到哪去办理接种证。另外一个呢，就是说这个疫苗我有禁忌症，我该如何再选择其他疫苗来进行替代？相关类似的问题。 也就是说，大家伙关于疫苗接种的这个流程啊，然后呢该不该接种啊，其实有自己的疑问哈。那问问这个白主任，在您身边的亲戚朋友跟您打听疫苗什么事儿比较多呀？ 比较多的就是我在外地可能打了狂犬疫苗，现在又回到北京了，怎么继续来继续接种呢？这是一种。还有的话呢，就是现在比较火热的HPV 疫苗作为第二类疫苗，我们究竟怎么接种，应不应该接种，如何接种。 好，大家伙儿关于疫苗其实有各种各样不同的这种问题哈。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邀请到了二位嘉宾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其实我们收音机前和网络前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关于疫苗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的二位嘉宾进行互动和交流。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我爱问医生，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直播间的两部热线010-6515-0822和010-6515-0833也已经为您开通了，您可以随时拨打。大家伙儿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的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和加入到节目的直播互动当中。今天呢，我们也为您开通了视频直播，您可以通过今日头条和腾讯视频的手机客户端搜索一下健康加油站，发送弹幕，随时把您的问题提给我们的两位专家。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是和大伙准备了有奖互动问答的题目。今天呢，依然是为两位幸运的听众朋友每一个人准备了非常精美的丝巾一条。大家伙想要看看我们的奖品长什么样子，现在就可以发送丝巾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我可以收到我们的这个图片推送，看看我们的奖品长什么样。如果你想要获得我们的奖品，就抓紧时间跟我们来参与到有奖互动问答吧。我们依然是上下半段各有一个有奖互动问答题目，每一道题会选出一位幸运的有奖听众朋友。那上半段的有奖互动问答题目啊，其实挺简单的，就想问问大伙儿，我们国家的疫苗种类其实大致是分了一类疫苗和二类疫苗。那一类疫苗都是免费接种的吗？这一类疫苗是不是免费接种的，是我们上半段的有奖互动问答题目。如果您知道答案的话，抓紧时间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来参与到有奖互动问答。在上半段的时候，我们会选出一位幸运的听众朋友送出我们的精美丝巾。那下面还是让我们照例先来刷新一下今天的资讯。在资讯的时间，大家伙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互动方式把您的问题以及我们的有奖互动问答的答案发送到我们的直播间来。我们先来刷新一下最新的健康资讯。近日在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发生了一起妇产科医生被患者家属殴打案件。10月13号西城公安分局对殴打医生的郑某宇依法刑事拘留。考虑到殴打医生的患者家属郑某蕊系在校大学生，并且对自身的行为真诚悔过，并且得到了医生的谅解，警方对他采取了取保候审。目前案件还在进一步的处理当中，健康加油站也希望大家在遇到问题的时候能够冷静处理，尊重广大的医护人员。秋高气爽，又到了吃螃蟹的季节。螃蟹虽好，但不是人人都能吃。很多人都认为螃蟹寒凉，不适合孕妇食用。但是所谓寒凉，并不是孕妇不能吃螃蟹的理由。孕妇能不能够吃螃蟹，问题在于两方面。第一，是孕妇自己此前是否对于螃蟹有消化不良，吃了容易产生不适等症状。第二，就是螃蟹的状态是否良好，烹饪是否得当。螃蟹这类食物如果烹调不足的话，很容易带有致病的细菌，而孕妇体弱的确是需要格外小心的。 10月14日下午，一场主题为“让陪伴很长”的重阳诵读沙龙在北京图书大厦诵读小站直播间外举行。国家一级演员杜宁林、北京朗诵艺术团演员郑健康、北京电台主持人吴永进桥以及小学生代表数十名听众一起诵读经典名篇，分享孝亲故事，感悟重阳内涵，传递敬老美德。北京广播网和北京时间对于此次沙龙同步进行了视频直播，北京文艺广播录制剪辑之后会在10月20号的诵读小站节目当中为大伙播出精彩的内容。秋季又到了，预防流感如何选择流感疫苗呢？中国流感疫苗预防接种技术指南2018-2019指出，3价、4价疫苗都可以自愿选择，并没有优先推荐。最新指南建议优先接种的人群为大于6个月龄，所有愿意接种疫苗并且没有禁忌症的人，其中包括了老人、孕妇或者是准备在流感季节怀孕的女性。对于6个月龄到8岁的儿童，首次接种流感疫苗时应该接种两剂次，间隔大于等于4周。2017-2018年或者是以前接种过一剂或以上的儿童则是建议接种一剂，9岁及以上儿童还有成人仅需要接种一剂流感疫苗就可以。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您继续收听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大伙儿的继续收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伙儿邀请到了北京市疾控中心免疫预防所的副研究员季文燕，还有朝阳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副主任医师白云华做客直播间，跟大家伙儿一起来说一说关于疫苗你应该了解的那些事儿。在资讯的最后一条，我们提到了流感疫苗又到了快接种的时候哈。今年呢，我们国家的流感疫苗有3价和4价，大家自愿选择，并没有这个我们说优先的推荐。也想问问我们二位的嘉宾，咱们北京的这流感疫苗什么时候开始接种？现在这个采购了吗？是采购的3价呀，还是4价呀？大家有选择权吗？ 我说一下这个流感的问题。 嗯， 我们市政府、市卫计委、北京市疾控中心非常关注大家对于流感疫情的关注，也正在紧锣密鼓的进行一类和二类流感疫苗的招标采购工作。 嗯， 目前可能这项工作还在进行当中。 嗯， 关于刚才国家疾控对于3价和4价啊、可以由公民自愿选择这个建议，我们是非常认可的。 嗯， 我们计划可能在10月的下旬啊、可能就准备在全市来开展这个免费流感疫苗的接种工作。 嗯 啊，自费流感疫苗的接种工作可能也会同期啊，我们不见得是同一天啊、但是估计会在同期啊同步展开。也请听所有听众朋友，关心自己健康的朋友，往年非常热心接种流感疫苗的朋友们啊，期待着我们市政府、市卫计委的进一步的消息。 嗯，也就是说基本上我们现在确定应该是在10月的下旬左右我们会开始接种今年的流感疫苗。 是的。 但是咱们北京到底采购的是3价呀，还是4价呀，还是两个都采购了，现在正在这个招投标的工作当中，大家伙静候佳音。在我们正式开始接种之前肯定会落听的，到时候如果既有3价又有4价的话，肯定我们的选择权也是像我们刚才的资讯提到的这样，是我们公民来自愿选择的。那既然提到了这个疫苗有3价有4价，刚才呢这个白主任也提到了有一类和二类，都是流感疫苗还分了一类和二类，咱们就跟大伙儿来说一说吧，咱们国家对于疫苗的分类到底是如何界定的？咱们国家的疫苗这一类二类，什么样的疫苗算是一类疫苗，什么样的疫苗算是二类疫苗，为啥同一种疫苗都是流感疫苗还分了个一二类呢？ 这个问题我来解释一下。 季研究员。 我国的这个按照我国的疫苗流通和预防接种管理条例里边呢，按照疫苗的管理分成两类，一个是第一类疫苗，一个是第二类疫苗。 嗯， 那第一类疫苗呢主要是免疫规划内的疫苗。 嗯， 就像儿童出生以后按照免疫规划进行接种的这些疫苗，这些疫苗的特性呢就是政府买单，公民呢是有义务按要求完成接种的疫苗，是完全免费的。这些呢就是第一类疫苗，比如说像乙肝疫苗、卡介苗、 几回疫苗、百白破疫苗等等等等，就是那个接种本上一些那个免疫程序内的疫苗是免费疫苗。 嗯， 那有些疫苗呢，是另外一类，属于另外一类，是第二类疫苗。 二类疫苗 啊，它的特性，它的那个特点呢，就是公民按照自愿、自己需求去选择，然后自掏腰包自费接种的疫苗。 嗯， 比如说像水痘疫苗啊。HIB 疫苗啊，或者是肺炎疫苗啊，这些在我们北京市呢，为什么流感疫苗分成两类？它既是第一类疫苗，又是第二类疫苗。哎，就是我们北京近十年左右吧，就开展了一项惠民服务， 嗯， 把流感疫苗呢纳入这个第一类疫苗，就是京籍的65岁以上的 老年人 和60岁以上的老年人和。中小学生可以免费接种流感疫苗，这类人群的接种疫苗呢，就属于第一类疫苗。 啊、 其他人群如果有接种需要的话，那就需要自费，自愿接种，这就属于第二类疫苗。 嗯，虽然是同一种疫苗，但是我们说管理是不同的，基本上由政府买单的，我们把它归到了第一类疫苗这样的一个范畴当中，大家自愿选择自费接种的，应该算是二类疫苗了。嗯。这是我们国家对于疫苗整个的一个分类哈。我们刚才也提到了这个疫苗有三价疫苗、四价疫苗，这是我们说流感的疫苗。现在大家伙也非常关注这个 HPV， 也就是我们说的宫颈癌的疫苗。其实宫颈癌的疫苗啊，这炒了很久了，大家关注度也很高。从最早的之前咱们国家没有，然后呢到后来有四价的、六价的，现在已经有九价疫苗出现在我们这个国家之内了。很多朋友都有一个这个困惑哈，这个价数越多，是不是证明它防的这个疾病越多，也就效果越好啊？我们是不是都应该选择这种价数高的这疫苗会更好啊？ 好，来，我来说两句关于 HPV 疫苗。刚才主持人也说了，提到了宫颈癌疫苗这个词啊，我稍稍的纠正一下。 嗯。 HPV 疫苗的话呢，准确来讲，我们还是要讲 HPV 疫苗， 嗯， 不要简单的跟它说成 宫颈癌疫苗， 对的，因为宫颈癌疫苗吧，让大家一听非常有 针对性、 冲击性，那种冲击性，实际上的 HPV 疫苗的话，不但能够预防部分宫颈癌，还能够预防 HPV 这种病毒引起的其他的。很严重的一些病患，有些不见得比宫颈癌危害小， 嗯， 比如说他有口腔或者是生殖器的其他的癌变，还包括一些生殖器疣也就是咱们所说的尖锐湿疣，这种的话呢，高价的HPV 疫苗也是可以预防的， 嗯， 还有的话呢，咱们刚才说，主持人也说到了，咱们逐步的进口了二价、四价和直到现在有九价了 。 对对对，而且国内外的生产厂家还在研发可能更高价次的 HPV 疫苗。 嗯， 这个让我们所有的市民朋友们，我们的实际上就是所有的人类都能够获得一个更好的保护，这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嗯， 但是我一定要说一下，什么样的疫苗更适合自己？这个实际上是我们市民，是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应当更关心的一件事情。比如说咱们目前国内二价 HPV 疫苗所获批的年龄范围是9到45周岁， 嗯， 啊，四价的话呢获批的是20到45周岁，而九价咱们听的价数最高，可能保护的范围也最 广， 对的，但是实际上它目前所获批的年龄范围最窄是16到26周岁。 嗯， 我们说疫苗是药品啊，是药品。药品的话呢，它就得按照说明书来进行使用。疫苗说明书又是根据什么来？那肯定不是说所有的人拍拍脑门子就能写出来个疫苗说明书。它是根据什么？根据我们的疫苗临床实验，根据疫苗临床实验所得出来的科学数据来核定的。疫苗说明书，我们药监部门，在我国药监部门来核定说明书。美国，像美国这种发达国家，其实也是由他们的药监部门来核定说明书。所以说我们的药监部门根据疫苗临床实验所得出来的科学的有效的数据来核定了疫苗的说明书。 换句话说，就是说我们用16到26周岁的这部分的人群的数据，我们得出来的效果很好，我们第一步我们就获批了16到26这个 人群来接种。 人群来接种，对的。等到他们能够生产厂家或者研究机构能够拿到9到45周岁的合格的安全的有效的临床数据的时候，我们药监部门自然就会获批他能够在9到45周岁这个范围来接种。所以说我们一方面有什么疫苗可以先接种啊，先把我们自己保护上。另外的话呢，我们也相信我们人类的科学技术发展也一步一步的使得我们的获批年龄越来越宽，保护范围越来越广。所以说我们也期待着啊，比如说九价甚至更高价次的疫苗尽快的来到我们身边，尽快的啊可以给我们的女性甚至说我们男性的朋友。对，所以其实前一段时间有男性朋友来问，国外可能获批了男性来接种 HPV 疫苗。对的，我们说女性是咱们的半边天，那我们男性朋友这半边天是不是也能够得到保护呢？也应当必须得到保护，但是目前国内可能不行。为什么？只是因为我们没有拿到男性做临床数据的这部分科学有效的数据，我们没有拿到，所以药监部门就暂时没有办法来获批。对的，所以说我们也正在等待着这部分数据啊。 可能很多朋友会有一个这个疑问哈，比如说像我们说的这个九价的 HPV 疫苗，有一些朋友比如说在其他的国家一看说，哎，我超过了26岁30多岁的人也可以接种了，为什么中国的这个人群范围限制就这么窄呀？也想问问二位，为什么同样的都是九价，我们的年龄范围也会跟一些国家有差别呢？ 这是前一段时间我们的咨询热线也好，身边朋友也好问的最多的一个问题，真的是非常非常多。我们也非常理解这些朋友的这种心情。为什么同样的疫苗在不同地域所获批的年龄范围不一样呢？对的，我刚才也说过，这就是什么呀，各国药监部门对所获得的临床研究数据，我们拿到的数据不支持啊，不支持获批啊，真不支持获批。我们说我们一定要相信我们国家的药监部门。实际上我讲药监部门对疫苗品质的这种管控监管还是非常得力的，非常严格的。那在这种严格之下，我们才能够安全有效的使用疫苗，使用药品。所以说暂时我们没有拿到更高更大范围的年龄的这种安全数据有效数据，所以说我们暂时不能获批。等我们拿到数据的之后，药监部门就可以批了。 这里我补充一下，对于年龄偏大的女性，没法接种疫苗也不要着急，因为对于年龄偏大的女性，按时每年常规的参加妇科的体检，接受两癌筛查，这种预防意义比接种疫苗更大。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早发现它，而且我们说的像这种比如说 HPV 最严重导致这个宫颈癌，其实我们早发现早治疗早控制的这个效果还是非常好的。所以说也不必害怕说自己已经过了这个接种 HPV 疫苗的这个年纪了，这是不是以后这宫颈癌就很容易找上自己啊？没有必要，我们没有必要有这样的担心，定期的去体检也很关键哈。其实刚才呢二位嘉宾也给我们介绍了我们对于疫苗的这种临床的实验，其实是每一个国家的药监部门要做的。美国他做完了这样的临床实验，拿到了数据，他通过了，那可能是比较适合于他们国家的这个人种啊、膳食结构啊、人群。但是我们国家没有做这个实验，如果我们也跟随着直接批了之后，那适不适合我们的这个体质啊，对于我们的人群到底会不会有一些不良反应啊，我们并不知道。所以要等在我们国家完成相应的临床实验之后，这样的疫苗才能够被批准上市，适用的人群才能够有这种数据的支撑。其实这是一种负责任的态度，我们真的是应该再耐心等待一下。那我们也跟大伙儿再简单的说一说，这个疫苗的价数越多，也就意味着它对我们的这个保护率

给大伙儿再次介绍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分别是北京市疾控中心免疫预防所的副研究员季文燕，还有朝阳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副主任医师白云化。大家伙儿有什么关于疫苗的问题想说的想问的，都可以随时和我们的嘉宾进行交流和互动，也可以随时参与到我们的有奖互动问答。在上面的最后一个问题的时候，有听众朋友在问关于乙肝疫苗的问题，他想知道成人接种是不是还是免费。这个时候我们得非常遗憾地告诉您，咱们成人在接种乙肝疫苗其实不属于一类疫苗了，这个时候是需要自费的。那关于成人接种这个乙肝疫苗，还有一个问题想要咨询一下二位专家。那很多朋友都说这个小时候接种了乙肝疫苗，如果去医院检查的时候发现，哎，验血的时候还有这个乙肝疫苗的抗体，还有乙肝抗体，这时候是不是不用补种这个乙肝疫苗了？还是说有抗体我们过个五年十年也得定期补种一下加强一下它呢？ 好，这个问题我跟大家聊一聊。乙肝疫苗可能是我国人民群众高度关注并且高度知晓的一种疫苗。 嗯， 很多家长或者个体就是个人都会时常纠结一个问题啊，我自己小的时候打过一套乙肝疫苗，现在还需不需要再次接种，或者叫补种或者叫加强了？ 嗯， 啊，在这。哎，我也跟大家分享几个信息。第一个的话呢，就是说我们完整的接种一个程序的乙肝疫苗，就像上半段咱们季博士也提到了0-16个月我们完整的接种啊一个程序的乙肝疫苗，效果一般来讲是比较肯定的。第二点的话呢，就是说乙肝疫苗目前接种基本上可以实现所谓的盲种。 嗯， 什么叫盲种呢？也就是说咱们可能不需要进行一个乙肝两对半或者叫乙肝抗体的一个检测，就可以自愿选择接种。 哦，我想要补种或者我想要接种就直接去医院接种就行。 对，只要您想就可以接种，安全性有效性目前国际上的共识应当来说绝大多数的专家都倾向于是没有太大问题的。 嗯， 啊，这个是安全并且有效的。第三个的话呢，就是说我补充一下，就是说虽然我们刚才主持人也好，上半段我们季博士也说了，成人接种目前来讲是属于第二类疫苗， 自费的。 对对，成人接种乙肝疫苗是自费的。但是呢，我们朝阳区恰好呢现在有这么一个好消息也要跟大家汇报一下，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朝阳区如果有我们我们朝阳区的户口拿着我们的身份证，就可以到我们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免费接种一个程序的成人乙肝疫苗，是免费接种哦，挺好的事情。所以说有需要的朋友可以联系自己家附近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来进行享受这项啊，项目也好，对对对，免费的便民福利。 好，所以说二毛这个朋友，看看您在哪一个区哈？如果您的户籍是在朝阳区的话，现在是可以享受这个免费接种乙肝疫苗的服务的。那说完了这个乙肝疫苗的事儿，刚才呢，这个白主任也和我们提到了，是在附近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享受这种接种服务。也想问问二位嘉宾，其实除了乙肝疫苗，我们刚才提到了还有很多的这种我们说一类疫苗，像这种百破疫苗啊，像其他的这种疫苗，我们的接种地点都是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吗？还是说在大医院也可以接种？ 这个我来回答一下。孩子一出生就要接种疫苗，在产房接种乙肝疫苗和卡介苗，随后呢还要陆陆续续接种很多疫苗。 嗯， 为了方便家长带着孩子前去接种， 嗯， 我国的预防接种管理是属地化管理， 嗯， 就是你现居住地在哪儿，你就可以到辖区内保健科去咨询和健卡健证进行预约接种。 那就是说其实是就近，不一定非得去，比如说在哪儿生的宝宝就得在哪儿去接种，不一定这样。 辖区管理，在你居住地的预防接种门诊进行接种。 我特别留意到这个，我们说季研究员说的是居住地，也就是说不是我们的户籍所在地。比如说我户籍是西城的，但是我现在在石景山住，或者说我现在在昌平住，我只要在昌平或者石景山来享受这个接种就没问题，不一定非得回到西城。 对，是这样的。 离您住的地方比较近的地方就可以了。 对。 嗯，好，这是我们现在说这个具体接种疫苗应该在哪儿。那这个信息我们怎么查询呢？像比如说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这种大家伙可能经常去的还知道在哪儿，像这个预防接种的门诊到底在哪儿，有没有一个查询的网站或者说电话能够告诉大伙？ 我们可以市民朋友可以拨打市政府的卫生热线12320咨询，也可以到辖区内附近的预防接种门诊进行当面的咨询，还可以呢登录我们北京市的官网，疾控中心的官网，是3w.bzcdc.org。登录这个网站进行咨询，都可以获得回答。 哦，明白了，这个网站大家伙也可以查询，但是这个网址比较复杂，咱就记好，咱在这个搜索框里面搜北京市疾控中心，出来这个后面有官方两个字的这种官方认证的网站，咱们登录上去也可以通过这样的网站来查询离咱们最近的疫苗的接种点到底在哪儿哈。那接下来和大伙来揭晓一下上半段我们有奖互动问答的题目吧，也选出一位幸运的听众朋友。上半段呢，我们问大伙说一类疫苗是不是都是免费接种，这答案不言而喻，肯定是免费接种的，大家伙不用花一分钱。我们来看看大家伙的答案哈。这个二毛说一类疫苗是免费接种的，丽丽说不是，然后王桂明也说不是，这肯定是错误答案了。大部分朋友都是回答正确的，如意或田耕都说是这个一类疫苗是免费接种的。我们上半段的幸运听众就选霍这个朋友吧。霍，抓紧时间把你的联系方式还有你的姓名以及通讯地址发送过来，在节目之外呢我们会通过快递的方式把奖品快递给您。那下面呢也和大伙来说一说我们下半段的有奖互动问答题目吧。下半段的有奖互动问答题目啊稍微呢有一点难，但是其实刚才我已经这个让这个我们的两位嘉宾给大伙稍微揭晓了一下，就想问问大伙，有了新生儿的话，这个叫家庭应该去哪儿办理接种证呢？这是我们的下半段有奖互动问答题目。 A 选项是原户籍所在地的接种门诊，那 B 选项是现居住地的接种门诊， C 选项是在孩子的出生医院。到底在哪儿办接种证？大家听好这个题目，不是问大伙到底去哪儿接种哈，在哪儿办接种证呢？给了大伙三个选项，如果您知道答案的话，现在抓紧时间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来参与到下半段的有奖互动问答。在节目结束之前呢，我们会选出一位幸运的听众朋友送出我们的精美奖品丝巾。如果你想要了解我们的奖品，现在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发送丝巾两个字，来看一看我们的奖品到底长什么样子。大家伙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关于疫苗的问题，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来随时和嘉宾进行互动。直播间的两部热线010-6515-0822和010-6515-0833也已经为您开通了，大家伙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的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和加入到节目的直播互动当中。今天呢为您开通的是腾讯视频以及今日头条的手机客户端视频直播，您也可以通过手机发送弹幕随时和嘉宾进行互动和交流。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您继续收听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大伙儿的继续收听。我们下半段继续来回答大家伙儿提出的问题。有听众朋友林女士打来电话想咨询一下二位嘉宾，说自己今年呢62岁了，有支气管扩张，想问问这样的情况还能不能够打肺炎疫苗呢？ 好的，非常感谢这位林女士的问题。这个答案呢是确定的，是可以接种的。但是要跟您强调几点，您一定要关注一下。第一个的话呢，就是说您有这个支气管扩张这个基础疾病，一定要注意您的心肺功能，这个的话呢也是属于有慢性病了。这样的话您呼吸系统有慢性疾病，而且这种病的话呢说实话痊愈几率是比较小的，可能前言终身。这样的话呢您一定要长期的关注自己呼吸道的健康，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呢，就是说您提出是否能够接种肺炎疫苗。肺炎疫苗的话呢稍微给您纠正一下，所谓我理解您提到的肺炎疫苗应当全称应该是什么呢，是23价肺炎球菌多糖疫苗。这样的话这种疫苗的话呢一般来讲是推荐给谁哪样的人来进行接种呢？一般来是2岁以上的体弱儿，或者是65岁以上的老人，或者还有一点就是什么呢？ 有基础疾病的人， 嗯， 或者是免疫力功能比较低下的人，对的，其实您可能确实是比较适合接种这个疫苗。 嗯， 这个疫苗还要提醒您一点，一般来讲5年之内不要重复接种， 嗯 啊，不要重复接种，疫苗是好苗，但是呢也不要打太多，哎， 嗯， 所以说像您这种情况下，如果您的支气管扩张是处在一个什么呢，不是在活动期，是一个稳定期的话，可以接种，不发热，疾病是在稳定期，可以上就近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者是其他类型的预防接种门诊，可以咨询预约接种这种肺炎球菌疫苗。 嗯，好，所以说其实您接种是没问题的，但只要这个疾病不处于发病周期，是一个稳定期，是可以接种的。可能很多朋友啊，这个对于疫苗啊都有各种各样自己的这种态度和看法。有一些朋友呢，像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有很多朋友都是属于比较积极的这一派，这个自己现在虽然没有这个什么样的问题，也都想着提前接种个疫苗起到一个预防的效果，防患于未然，这是一类朋友。还有一类朋友呢，说这个疫苗啊打不打都有可能得病，即便我打了也有可能没有免疫力，所以说呢能不接种就不接种了。尤其是很多朋友说这个疫苗现在有一些这个负面的报道也出现了，那我为了避免的话我就不接种疫苗了，这我们到底如何去正确的面对这个疫苗的接种，我们应该选择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呢？是能种的我们都种上，还是说我们有选择的适合自己的种，不适合自己的咱也没必要都种。 我觉得接种疫苗是预防疾病的有效手段， 嗯， 这个是毫无疑问的。 嗯 啊，如果是说有选择的话，可能是在第二的疫苗，你选择根据自身的需要选择防哪种病，然后如果有提供有资源的话，你可以去上这个预防接种门诊，自费享受这种服务。 嗯， 但是呢，对于第一类疫苗，我们说了是国家根据防病需要免费给提供给老百姓的，这个疫苗呢是公民有义务按照要求完成接种的， 嗯， 这时候呢您就别选择，按照要求进行接种就可以了。 嗯，一类疫苗咱们该种就是得种。 对， 像二类疫苗，因为二类疫苗的种类是不是特别的多呀，不像这一类疫苗政府买单完全免费的这种数量是有限的几种，像二类疫苗的种类现在大概有多少？ 二类疫苗呢，现在是我们北京市经过上市就是批准的疫苗呢，大概有20多种。 20多种。 对，每种疫苗呢还有各不同的品牌产品啊，这就更多了。 嗯，所以说二类疫苗的这个种类选择是比较多的。那二类疫苗大家伙根据自己的需要，比如说像刚才这个白主任告诉我们说，像这个肺炎的疫苗，比如说体弱的朋友，有基础病的朋友，这个年纪比较大的朋友，我们是推荐接种的。其实您现在正当年，也没什么基础疾病，我们也没有必要非得去接种这个我们说肺炎的疫苗。每一个不同的疫苗，它的这个针对的人群、适用的人群其实也是有不同的，根据自身的条件，这其中包括了身体条件，也包括了我们的经济条件，这些来共同决定您适合接种什么样的疫苗。 我稍微补充两句，就是关于第一类和第二类疫苗，刚才金老师已经说得非常好了，就第一类疫苗是国家免费提供， 嗯， 公民应当 有这个义务 接种的。第二类疫苗的话呢是国家推荐，但是呢根据公民可以根据自身情况自费自愿的来选择是否接种。 嗯， 其实第一类第二类疫苗从机理上，从防病的效果上来讲没有什么不同。 嗯， 没有什么说某种疫苗就天生就是一类疫苗，某种疫苗天生就是二类疫苗，不是这个样子的。 嗯， 第二类疫苗也是非常好的疫苗，第二类疫苗有可能在一定条件下转换成第一类疫苗。 哦， 咱们国家怎么说呢，目前最早我参加工作的时候可能是4苗防6病，4种疫苗防6种病，现在的话呢10几种疫苗防10几种病。 嗯， 真的是通过咱们国力的增强，咱们国政府对健康投入越来越多，我们的第一类疫苗的范围肯定会越来越多， 嗯， 肯定会越来越范围越来越广。而第二类疫苗的话呢，可能也就是说暂时政府没有这个经济实力 嗯 来负担，但是公民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根据自身的条件来自愿自费 选择。 是的，他如果愿意 去增加这种保护，可以。 嗯， 不愿意，暂时不愿意，或者说是暂时没有这个条件，也可以先享受着咱们政府免费提供的第一类疫苗，也是可以的。 嗯，也就是说，其实一类疫苗、二类疫苗在我们的安全性上、有效性上，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其实是一样的，标准都是相同的。嗯，好，我们继续来回答听众朋友的问题。有听众朋友在我们的热线上打来电话，说自己的孩子36岁了，看来这应该是一个这个阿姨哈，年纪比较大了，还关心着自己孩子呢。36岁的孩子，想问问这孩子只在出生的时候打过卡介苗，想问问现在呢还是不是可以补种疫苗？他没说具体补种什么样的疫苗哈。这个估计听咱们节目介绍说，这孩子出生之后得打各种各样的这个疫苗，可自家的孩子呢只打过卡介苗，没打过别的。那这个时候剩下的这些疫苗，他现在36岁了，还能补种吗？ 对于卡介苗预防结核病这个事情的补种标准呢，这国家是这么规定的。卡介苗在孩子出生的时候就接种一针，而这一生呢接种这一针就可以了， 嗯， 就不需要再接种了。这个孩这个朋友呢，他已经36岁了， 嗯， 在这个生活过程中他已经隐性感染到结核杆菌，身体产生抵抗力了，就不需要再补种卡介苗了。 啊，卡介苗不，他这个意思是说卡介苗的时候，出生的时候接种过，也就是说像其他的，像我们说的这种白百破疫苗啊，或者说什么乙肝疫苗啊，可能孩子以前没接种过，现在36岁了还能接种吗？ 那我知道了，就我们的国家对于疫苗的管理，第一类疫苗呢，它是限制在14岁以内的孩子去接种。如果是他现在已经超过了14岁了， 36岁 了，如果还想有意愿的话，他可以自愿自费去接种一些疫苗， 嗯， 比如说这里边推荐给成人接种的疫苗，比如说甲乙肝联合疫苗啊，比如说是麻腮风疫苗， 嗯， 或者是流脑疫苗， 嗯， 都可以根据自身的需要前往预防接种门诊进行咨询 啊， 接种。 但是这个时候超过了14周岁就没有办法享受我们说政府买单的这种免费接种了。 对， 嗯，好，那也就是说，其实疫苗现在咱种，年纪不是问题，还可以种，但是不能享受免费是第一个。第二呢，得选择适合自己的这个疫苗种类来进行接种。继续来看看大家伙还有什么样的问题。还有听众朋友在我们的微信上发来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观点，他说疫苗能选进口的就尽量别选国产的，安全性还是高一些。其实大家伙现在这个年轻的爸妈当中，很多人都有这样的观点，也想问问二位嘉宾，作为这个疫苗方面的专业人员，真的是这样吗？进口的疫苗一定比咱国产的疫苗要好吗？ 这个问题我来解释一下，就是国产疫苗和进口疫苗主要的不同之处呢，就在于可能疫苗之间它的疫苗株，生产疫苗的这个疫苗株有可能是不一样的，或者是说这个疫苗的免疫程序啊，接种起始年龄啊，间隔几次啊，这方面有各有不同。再有呢，就是适应症、禁忌症不同。当然，就是对于这个进口疫苗呢，其实是对于我们国产疫苗一个很好的补充。比如说你在选择一类疫苗的时候发现，哦，这个是禁忌症，或者国产疫苗我是说明书里的禁忌症， 哦，不能打， 这时候呢不能打，你这时候呢选择进口疫苗可以作为补充。但是呢还是需要强调一点哈，就是说咱们那个我们北京市上市的这些经过批准的疫苗呢，不管是进口疫苗也好，国产疫苗也好，都是通过了国家药监部门的一个注册呀，或者审批或者签发，都是安全有效的，都可以进行选择，根据需要吧。 好，所以说其实也提醒大家，我们作为一个普通的，我们说这种没有特别强的医学背景的人，我们在选择疫苗的时候，咱甭管是进口的还是国产的，我们最重要的是看看它有没有经过我们国家食药监的认可，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就是看一看我们是不是这个疫苗的禁忌人群，如果您不是这个疫苗的禁忌人群的话，您就放心大胆的接种是没问题的。但如果比如说不管是国产疫苗还是进口疫苗，一看哎里面有禁忌症，您刚好符合，那不管是国产的还是进口的，咱都不能接种。好，今天节目时间有限哈，没有办法回答所有听众朋友的问题了。那最后我们也跟大伙儿来说一说我们下半段有奖互动问答的正确答案吧。如果家里有了新生儿，我们去哪儿来办这个接种证呢？因为上半段的时候，这个季研究员也告诉我们，国家的一类疫苗这个疫苗接种证，接种本上会有各种各样的，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接种本，其实也是给家长一个很好的提醒，孩子什么时候该打，该打哪些种类，上面都有。这接种证到底应该在哪儿办呢？ 现在就揭晓 正确答案吧。 对，是在